臭娘朴槿惠逆贼直接指示和操纵舆论炒作行为，以图掩盖岁月号惨祸真相的事实最近遭曝光，证实他的文件是在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金永焕的家里整理他的携带品的时候被发现的。另据南朝鲜报纸今日传媒19号报道，文化广播公司的大股东广播文化振兴会理事长高永柱放出妄言，侮辱那些奋起投入要求朴槿惠下台斗争的人，引起各界的愤怒。